炫 Rising Hour 是由拉曼大学为你呈现，升学之路成就由我。拉曼大学四月和五月的校园开放日，由你来闯。Utah My Choice。 一二三起 Go 炫 Rising Hour， Go 炫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早上好，今天呢来到了四月八号，是星期三， 来到这个星期的中间点了。然后昨天我告诉你，哇，好巧的一件事情，我在吃晚餐的时候，大概在 Bangsa Area 的时候，竟然遇到我们的前同事。 哇哦，你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 真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在Enjoy me time 了嘛？ 你见到他还是他见到你？ 他先见到我 哦，然后喊你， 对，他带着他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前音乐总监啊。然后看着他带着两个孩子，好可爱。因为想到以前新年的时候去到他家，两个孩子都跟他一起玩 哦， 对喽 ，Jackie 啊，哎呦， 原来他的孩子就住读附近而已。 是啊，这样我就说，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同事离职了之后呢，很多人可能就很少见面啦。 对， 这样可能有的时候你可以约出来，或者在新年的时候去人家家拜年这样子，说不定就可以联系。感情 对，是不是可以拿多一个红包啊。 哇哦，原来你的目的是这样。 是你教会我的 哦。还有我教会这种东西，你端午节那种啦，然后清明节不可以，端午节啊，我想不到哦，中秋节，对啊，中秋是可以的吗？ 啊，去人家家蹭饭啦，不一定要拿红包啦。 啊，对啊，吃个粽子什么的， 不要说是我们教的哈， 吃个月饼什么的这样子，对不对？OK， 我们一人一半。马上来听这首歌曲，Top Berry 和 Indie Company 一半一半，写了一个宣 布。 Candy， 有瓜有瓜，勾选呱呱练习生， 勾选呱呱练习生。昨天我们看到呢，非常多人在机场接机，也非常多人呢在 KL， 对不对啊？我们有这个爱奇艺新建计划2026马来西亚站呢，这一次呢，虞书欣就来到了 Malaysia 呀，就举办了这个粉丝见面会啦，然后他也诚意满满说了几句我们的马来语，我们来听一下吧。 再重复多一次，对不对？ 对呀， 啊，主要是我确实说很用心的，有的时候你知道很多 idol 那种来啊， 对， 他们还没有听懂，就是我们的就是有些道地马来语讲告白啊，讲一些就是简单的德里莫卡西啊这种啊。 幸好找的主持人都还蛮好的，就是会欺负他们，不会让他们乱说话。 欺负倒不会啦，主要是看有没有教得好咯。 对，所以看到所有的粉丝都非常的热情啦，在虞书欣的这个粉丝见面会，希望他多多来马来西亚。 真的 ，OK， 因为呢，我就说就是他这次来。之后我觉得太短暂了，太快闪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说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可以来考虑开个演唱会这样，或者来个突袭，不知道哪里校园突袭这样子也 OK， 是来参加我们的综艺之类的， 来勾炫也可以，没有问题的啊，就来这里坐一坐啊，访问聊天一下，对不 对？ 对 呀，听到了吗？一说行， 不然你自己都不舍得啦，来一下子就走是不是？ 对，那飞机坐那么久，当然是要好好利用它一下， 真的好烦哦。好了，马上我来听虞书欣的这首歌曲《梦时》，舍得勾炫彼岸圈，听过的歌。却有来自艾薇的计算浪漫，也是我们这一次呢勾炫 MIT 伙伴 Star Fortress 主办艾薇 Ivy Born to be Brave 演唱会吉隆坡站，将会在6月27号晚上8点在 Zepp Kuala Lumpur 实力开唱的。如果你想买票的话呢，可以透过 www.fantopia.io 赶紧去买哦，现在 selling fast， 剩下 Rock Zone 而已啊。 有瓜有瓜，勾炫呱呱练习生， 勾炫呱呱练习生啊！前两天我们就有说到嘛，关于 IU 马上要回归的这部剧叫《21世纪大军夫人》啊哈。那简单讲一下这个故事背景啦，是以21世纪的这个君主制的韩国为背景啊。因为呢，这个女主什么都有，但因为平民的身份呢，感到束缚，她是一个财阀女来的，就 IU 了哈。而这个边佑锡呢，饰演的这个男主呢，是这个王子，但是呢，他却一无所有啊。结果两个人呢就打破阶级啊，恋爱了这样子的。 是的，而且这部剧呢，其实也是边佑锡呢背着善哉跑爆红之后呢的第一部回归作，然后关注度非常非常的高，甚至大家都知道说 IU 呢其实也是公开恋爱啦，跟李钟硕啦，可是他们的这个火花一点都没有减少哦，大家都是非常的期待哦。 甚至连这部剧还没开播，他们就磕 CP 了。 真的。 OK， 这样我们就期待讲说这两位在剧里面的表现会是怎样的，而他们呢最近也穿着这个。剧里面的这个衣服啊，戏服呢就出现在了这个发布会了哈。我们来听看 IU 说的。 저의절친과바람이난때의과오를 그러니까 배로 몇 배로 약간 씻어내겠다라는 그런 각오로 너무 멋진 캐릭터로 와주셨어요. 아이유讲说她的这个闺蜜呢 10年前劈腿 OK 然后现在她就带着当年的愧疚啊就来就是洗清这个自己的黑白嘛讲说就是要求原谅这样子了哈是的我们就期待一下这部作品吧真的看到他们的这个发布会的 CP 感太好了真的马上我们来听 来自IU的这首歌曲 I Stand You 选择一个选比杨川 哎呀，你看他那些又脏又土，你不要说了，人家听得到啦。开玩笑吗？他又不会怎样。我先回教室了。你看他真的不开心了。一句取笑，一个外号，也许只是几秒钟，却可能成为别人反复想起的难受。冷嘲热讽，孤立排挤，同样也会伤害人。当你选择不复合，当你勇敢说一句别这样，其实就是在保护一个人。勾选和我 Broccoli 呼吁你一起拒绝校园霸凌。哎哎，我最近发现一件非常适合升学深造的大学，是不是拉曼大学？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我当然知道啦，因为拉曼大学是受到本地和国际广泛认可的顶尖学府嘞。他们不止学费合理，还提供奖学金和带学金，让你在可负担的情况下继续追梦。 此外，拉曼大学还有个特色，那就是他们将 AI 融入到课程里，学生可以学到最先进的科技与知识。重点是，拉曼大学也将会在4月和5月在金宝和双溪龙举办校园开放日，你可以先去看看，感受一下大学氛围。 我马上安排时间过去。想了解更多详情的话，可以浏览 study.utah.edu.my。 Utah My Choice。 歌的歌曲哦，来自一会的都不懂。有瓜有瓜，勾选瓜瓜练习生。勾选瓜瓜练习生，我们看到在周董周杰伦的演唱会有这位我们非常喜欢的这位，可以讲他是谐星吗？对吧？他是幽默感十足，然后呢，综艺感十足的杨迪。 是的，没错，杨迪到现场了哈。周杰伦直接现场Q他，讲说：“哎，你要怎么样啊？”想问一下杨迪，你平常有在听我们的歌吗？有听过，当然听过呀。我跟这么大岁数了，我肯定用那个比划猜的方式，因为我很喜欢玩游戏嘛。 来来来，猜一下，猜一个，猜一个， 来猜一下，你说歌。我想演这首歌。 你想演唱会也要有点综艺，还是综艺？从来的，真的，我觉得他直接把演唱会变成了综艺现场，你知道吗？而且这个表情包可以做出来了吧？对， 哎，看了这支影片，可以猜一下到底他是猜了什么歌？哎，想要点什么歌？是的 ，OK， 这样我们就有机会的话去周杰伦的演唱会，不是因为之前我看到在马来西亚场。 就马来西亚朋友很激动，杰伦杰伦我爱你啊，真的。对， 我要听晴天。所以我觉得下次你就不要激动，你就要说杰伦杰伦， 我要用匕首画脚的方式猜歌。你说不定就会成为那个演唱会中的最闪耀的星。所以没有错啊，马上我们来听周杰伦的这个新歌《太阳之子》，选这个选比昂川。听过这个曲哦，来自 Baby Monster 的 Hot Sauce。 有瓜有瓜，勾选呱呱练习生。 勾选呱呱练习生啊！今天我们要说到呢，昨天在勾选 IG 上面上线的勾选请你走红毯，也就是 Broccoli 的节目了哈，第15集了哈。这一次呢，他玩疯了，真的。 对，还竟然把他自己平时每一年会去到的这个 Songkran， 也就是泼水节呢，带到哇学校里面呢。是的， 带着这个水枪进学校，我看到他，我是那个 Rella， 我就。Sakura弟在哪里？真的不要给他进去。 OK， 这一次他就带着这个水枪啦，让这个学校的学生们呢。 就去猜这个广东话是怎么讲的，就给你一句话 ，OK， 你就要猜他广东话是怎么讲的啊，猜不中的话呢，就要被喷水这样子。我们来听看， 我泼水节要到了，今天我们先来体验一下呢，猜广东话猜错的人就要。哇！哎，是我叫啥叫什么名字？ 我叫Georgie。 今天我们来猜这个广东话，谁答对那个广东话，你就可以拿那个水枪来射对方。 电台，电台是什么 ？Broccoli， 电台啊，人家讲，你做电台的，你还不懂什么叫电台？对，你这个电台可以电台，变态，你下面也是被我半斤八两 啊，一样的。好夸张哦。OK， 这样，如果讲说想看到这支影片，可以去到勾选的这个IG去看一下这支影片，可以在下面留言的哈。对，你是不是每一个都会呢？哈，不然的话，如果真的你在现场的话，你也会中招，对不对？ Yeah。 然后马上我们来听歌，又来自TNT时代少年团，至少我还算快乐，选这个选比昂川，勾选 Rising Hour， 勾选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咦，是谁在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勾选喳喳考核官， 勾选喳喳考核官呢、啊？今天我们八点钟呢，在聊到什么呢？当然是在说到关于呢看演唱会的时候了、 啊。对，因为近期呢，真的超级无敌多的演唱会，让你看不完呢、 啊。是的，假设说你在看演唱会，或者甚至任何形式的演出，比如讲说舞台剧啊，什么都好了、你突然间人有三急啊，你是说要去厕所吗？你会就是讲说，哎，我现在先等多一下啦， 对， 等到 end 了先，还是我觉得其实看电影也是一样的情况， 是 不是？你讲说哦，没有到那个 climax 的时候， 没有到 custom 的时候， 对，不是 custom， 我讲说那个电影没有到高潮的时候、，OK， 我就快点去这样子， 对， 还是你就哎不要，我忍住， 对 不要。啊、 呀，所以你是属于哪一种人呢？到底会忍住呢，还是直接解放呢？赶快呢 ，WhatsApp 进来 ，GoSchoolSecondDG5G 号码01699888889，也要记得到 GoSchool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是的 ，SecondDG Prepaid 5G 无限可能真的专属享用无限 5G 流量、无限网速，随时畅享娱乐。现在就以 SecondDG Prepaid 5G 开启我们的无限时代吧。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呢，就是有经常去看演出的啦。所以如果平常你是有自己的解决方法啊，或者你在演唱会哦，看到那个演唱会的厕所，哇， 哎呦 ，so many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好啊好啊好， 你会怎样办呢？可以跟我们分享01699888889，在我们 Cellcom DG 5G 号码 ，OK， 设的歌选 比杨振海星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罗森涛的小孩。 咦，是谁在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勾选喳喳考核官， 勾选喳喳考核官啊！今天的八点钟在说到的是呢，看演唱会的时候啊，最近有没有看演唱会很开心嘞？ Yeah. 但是演唱会就看到一半的时候呢，最烦恼的事情就是要么手机没有 storage。啊，要么就是啊，这个你 很 想要人有三急啊，想要跑厕所，但是呢，你又怕 miss 掉任何一首歌曲或者任何一个 climax 这样子的哈。OK， 这样 Kelly 会讲座， 我肯定就是会忍下去的，因为哦，有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哎，我先去上啦，反正还没到 climax。可 是 你永远 所谓的忍一时风平浪静， 对， 退一步不会 miss 掉。 Exactly，、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下一秒会不会有什么彩蛋呢、还是会不会有什么高潮。好的部分的，所以我宁愿就是忍下来，一直到演唱会结束。因为你要知道，中途去上厕所，那、厕所是人多大，你会怀疑人生 多是不是？ 真的，你以为你上厕所五分钟 ？No， 你上厕所实际上需要15到20分钟。 所以 那个 演唱会是两个小时，然后你去了15分钟这样子， 浪费掉，然后要值回票价，所以不要上厕所。 Oh no， OK， 差不多是这样子啦。可是如果你真的是人有三急，非常急那种的话， 的 就快点去了哈。你忍久了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后果了哈，不用我讲啦，你就懂。OK， so 下次就是自己看着来啦。如果真的是演唱会刚开始，你就觉得哎呦人有三急了这样子， 赶快去 你就大概看一下咯。他几首歌是那种最红的，过后他会唱一两首，就是不是那种最红的嘛，是不是懂了嘛？哈 ，OK， 这样你可以去厕所了， 自己安排一下时间 了。对啦，没有错，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01699888889。平时如果你看这种演出啊、演唱会啊、看戏啊，人有三急会不会马上去厕所嘞？OK， 记得01699888889哦，设定个选 Beyond Trend。是谁在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勾选喳喳考核官， 勾选喳喳考核官呢、啊？在上个周末呢，就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了。你想一下，爱在唱那个 I am That's My Love， 然后你急尿， 然后我突然间，哎呦，想上厕所怎么办呢？ 急了， 然后完全没有犹豫，大家唱完这首歌之后，直接冲出去。 Seriously， 是，然后重点是很好笑的，我就是明明厕所在我的那个门隔壁哦，我没有看到、我绕了一个圈。去到别一个赛的厕所 啊！ Yeah, 可是人多吗？ 这么厕没有不多不多，这么厕所这样远的这样子哦。我再走回来的时候，哎，明明那个厕所就在我的门隔壁罢了。 我觉得要不然就是你真的很急的时候，还已经唱到那种非常红的歌曲，准备进入到尾声的时候，你立马飞出去， 直接冲去 啊、 okay. ！Exactly， 因为你要知道最红的歌曲的时候啊，基本上大家都不会离开座位的。 是啊，给你一个 tips 啦哈，一般上就是如果是发生在大 stadium， 比如讲说 TM National Stadium 的话嘞、那种流动厕所嘞，一般上都是满的啦，不管唱着没有唱着都好嘞， 是、 都是满的。但如果你是在这个Unified Arena 的话嘞，这样就可能比较 OK 一点， 对，要不然你就在厕所外面一边看这一边等。 对，可能你叫你的朋友就是你先拍这些，那给我带回来看这样子、OK。 对，但是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那个嗅觉啦，会影响一下。 Hello, excuse me， 我想过后再补回看。 对、 okay, ，然后毕竟人的健康是最重要的啦， 是的， 不 要忍、 哦， 不要忍，不要忍。 是啊，如果讲说最后五分钟 OK 啦，你最后50分钟就不要了 啊、这样还是去啦。 可以啦 ，OK， 你会怎样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01699888889，在我们 Cellcom DG5G 号码，设定一个选 比较圈。 勾炫 Rising Hour 是由拉曼大学为你呈现，升学之路成就由我。拉曼大学四月和五月的校园开放日，由你来闯。Utah My Choice。今天你会选 True 还是 Not 呢？勾炫 Go True or Not 这一题，你的答案是。早安马卡巴卡 Hello 喂，我是莉亚佩珊。 Go 选 Go True or Not， 每天花两分钟的时间带你拆解一个迷思或冷知识。那现在是大概早上的八点半左右，你是不是像一个勤劳的小蜜蜂一样，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或者是去上学的路上呢？那说到蜜蜂，那我今天 Go 选 Go True or Not 要问的问题就是，蜜蜂的毒针是一次性的吗？它一生只能蛰一次人吗？哎，你觉得这个说法是对的还是错的呢？ True or not， 给你三秒钟的时间去想一想答案。三、二、一。原来啊，蜜蜂的毒针是一次性的，它一生只能蛰一次人。那每当这个蜜蜂用毒针去刺人的时候呢，它的毒针就会留在这一个皮肤里面。那当这个蜜蜂要飞走的时候啊，这个毒针呢就会连同它身体的一部分被撕裂被拉扯。那最后呢，它的结果就是诶，蜜蜂就会这样子死亡啦。那所以每当这个蜜蜂要接近你或者是蛰你的时候呢，这就是它的最后一击啊，不是他脾气不好啊，而是他在用生命去防御自己。那跟你来个延伸的小知识，可以注意的一点就是呢，不是所有的蜜蜂都会这样，通常是工蜂会，但蜂王呢通常都不会这样去失去性命的。所以呢，总结就是看到蜜蜂能不惹就不惹，因为蜜蜂呢真的是会拼命的。守住勾选勾出了呢，明天再带你拆解一个有关于动物的迷思或冷知识。啊哈，原来答案是这样，对对错错，真真假假，你学废了吗？咦，是谁在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勾选喳喳考核官， 勾选喳喳考核官呐、啊！今天八点钟呢，在说到关于看演出、看演唱会的时候呢，你突然间人有三急，你会怎么办呢、啊？ 到底是会忍住还是直接去解放呢？ 好，去厕所啊，不要忍呐、啊！ 我们来听一下这位网友到底会怎么做呢？ 早安，早安，我的话。一般都是要不开始之前去，要不就是忍到结束才去，就不要半途离开。尤其是讲演唱会啦，就明明这样嗨的一个场景，然后过后到一半的时候要去上厕所，有一点 break 掉那个气氛这样子嘞，所以我就觉得要不开始之前就去，然后中途不要喝这样多水，然后过后结束了再去。 中途应该没什么机会喝水吧？ 哎，有时候很干一下的哦，你每次应援应援的时候， 可能那你喊得很大声的时候、啊、 是很夸张。 但是我看到一个 po 文很好笑的，他 post 一个 reel， 他想说，我今天给了六百多块的这个 VIP 进来这里，我的这个除下来六百块，我的每个138块再跳舞给我看。很离谱的这个人， 真的，而且你要知道每一秒都在计算哦，都是金钱来的、哦 啊、 如果你去上厕所了之后啊，就根本就是亏本了， 亏掉咯。可是如果你真的很急的话，两个小时难道你这中间一个小时你不要去吗？ 真的 是不是 还是要解放的。 OK， 不要忍。 OK， So please 不要忍太久，不然对身体不好。你亏这么多钱、或者说你赚的再多都没有用。 OK、我们来听个吧，来自姚小棠和黑糖的已经有我啦，是这个选 民 歌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徐明浩 Fit Gully 的 Star Crossing Night。 咦，是谁在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歌选喳喳考核官， 歌选喳喳考核官啊。今天在说到关于呢看戏啊、看电影啊、看演唱会啊，如果你中间人有三急，你要怎么办呢、啊、 怎么办呢、啊、我的话肯定是忍到最后，因为不难让自己每一秒付出的金钱亏本呢、啊、 是的。其实我觉得说你看演唱会这种哦，你还有机会，就是你在中间有那种 talking 的 session 的吗？ 哦呀， 聊天的嘛，你 因为 talking 也是很重要。 是啦，就你讲说如果真的要分 list 重要一点的话，这样还有 talking 你可以去厕所、但如果看戏哦真的很难耶。你看戏你去了之后你就 miss 掉一段剧情。 对， 你没有讲不重要的嘛，你中间一些小细节都是会改变这个电影的走向的 呀。 对对， 尤其是电影的时候，因为你真的一出去哦，你回来他不可能 reverse 回给你。 对，而且你要跑上去找厕所，去完厕所过后回来跑下来找位置，这样子哇，真的。所以咧 好 sad 啊、 看演唱会之前、看戏之前呢，不要喝这么多水 ，OK？ 对，也不要忍掉。 对，你忍的话呢，就伤身体；你不你喝多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你就要去，是不是？ 因为如果你上厕所的话，你有可能真的不知道到底哦，这个阿巴塞亚、安克麦啊，中间到底是怎么去收养他？到底他们真正 找到自己的兄弟的 啊 ？Exactly， 如果想要看到这部电影的话，记得呢要守着 Astrofer 480频道 ，Onimanso 以及苏卡呢就可以看得到啦。 是的，支持正版《Run I》延续啊，可以去看一下《阿巴塞安克曼》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哟。也提醒你啊，下次看演唱会、看戏之前不要喝这么多水，然后记得不要忍啊，忍伤身体啊。哈， exactly. 你赚再多都没有用啊。是这个选 标准。 起 ，Go 选 Rising Hour， 勾选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Once upon a time， 有美国队长、惊奇队长，还有勾选的滴答小队长。 Oh no！我的手机，你撑住 ，OK， please，再撑多一下。 你讲什么？ 不要再撑多一下，现在很重要嘞，你不要倒先啊，我有很多重要的东西要做嘞 ，please。 主人，我好像有点虚弱 ，please 不要开玩笑，顶住啊， 快不行、啊， 这样不行，等一下，不能。你说你很重要吗？我一天哦，你不离开你的话，我会人也去掉的。 晚安，马卡马卡。 不要 ，please 忍住。 噔。 那么快就关机啊？ 你会不会跟自己手机对话了？ 讲真不会 啊！你不要打啊！你不要啊！然后就拜拜。每次都是这样子。OK， 这样我们讲到手机没电了哈，手机绝对不能没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今天就要聊到 Top 3了哈，你可以想象一下，手机在最不适合没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然后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OK 啊，0169988889，等下回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喽。马上来听，不要林慧的《我要当超人》，不要了，我希望我的手机当超人， yeah， 永远不会没有电。 是的，手机先不要 转。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小鬼王林凯的《你是我向流星许愿的原因》。 Once upon a time， 有美国队长、惊奇队长，还有勾选的滴答小队长。 哎，勾选滴答小队长啊！今天在说到呢，关于 top three 手机最不适合没电的时候啊。Yeah. OK， 因为我们刚刚在讲到嘛，你会不会跟自己手机对话？我有时候会的嘞。 对， 我会驾驶驾到一半，我看到手机，哎，要不要有电了？你顶住啊！我还不会走啊那条路， 吸引力法则是吗？ 差不多是这样子的。 猖獗多一点点。 Yeah， so top three 呢？我们有刚刚聊到的，就是在演唱会啊，或者看烟花、看戏啊那种的时候啊 ，OK 啊，不是看戏，是看那种剧的时候 ，OK， 你要录东西嘛？你刚刚好来到哦，你最喜欢的歌， 最 pick 啊， 手机没有电， 哇，真的是很扫兴哎，而且你会真的很。讲很无助，你知道吗？ 真的，你会就是哎，我又没有带宝贝，我身边的人又没有宝贝， 因为我觉得没有电比没有 storage 更加的哎可惜。 没有 storage 你可以马上清， 对，马上清 ，delete 掉很多的 apps 啊，还是很多的 video 啊，基本上还救得回。可是，一没有电的话， 你注定要用眼睛去记录了。 因为你知道哦，当手机一关机的时候，它你即使 charge 了之后，它需要一点的时间才可以开回来。 啊、对呀、啊， 真的，所以要记得 charge 满你的电，不要让它没有电。 啊、对呀、啊，尤其是看演唱会的时候呀，对不？对， 真的、okay ，要不然就浪费掉了。 等一下回来，我们会讲到 top two 的场景，究竟啊，你可以猜一下了哈。top two， 手机绝对不能没电的时候是怎样的呢？是这个选 Beyond 你了。好，我们要送 BTS 的专辑啊。 是的，赶快能送到国轩特定 po 文，写下你最喜欢 BTS 新专辑《Are You Lonely》的哪首歌曲，以及原因呢？五位幸运的 ARMY 呢，将会赢取到 BTS 的《Are You Lonely》专辑啦。然后记得把 IG 账号设置为 public， 详情条规浏览国轩的 MY。 Once upon a time， 有美国队长、惊奇队长，还有勾选的滴答小队长， 勾选滴答小队长啊！再说到呢，关于手机这个了啊，跟手机对话是我常会做的事情，比方说，手机啊。你乖乖啊，那个 storage 不要没有先啊，那个电也不要没有先啊。 是，然后我自己本身呢，就会一直确保呢自己的电是满满的状态。 对，是 ，OK。其实保护这个手机电量的方法也是 很多种。 就是、你就是怎么说呢？不要等到它没有电的时候来 charge， 因为它是赛歌来的嘛。OK， 是的。 你可以在60-70%的时候 charge，OK， 给它就是一直保持在80%以上这样子。 呀，但是到底手机绝对不能没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今天 top two 就是刚刚打了车的时候。 你想一下，你叫了车。你不记得车牌，不记得车的颜色，然后你叫了车。我曾经就试过这样子，真的。我跟你讲，晚上那大半夜，那时候我是讲庆功宴，好像是 怎么样？ 然后没有开车嘛 ，OK， 然后我去打车咯，打了之后刚刚打到爆，手机它直接呀。 而且很恐怖，因为那个 driver 完全不能 contact 到你。 对啊， 他不知道你是谁。 我不知道那个车是哪一辆，我只能站在那边干等。 真的， 幸好我在那边等到了。 哦。 啊，因为那时候还蛮夜了哈。 所以你们就是互相聊天，确认说到底是不是你这样子。 没有啊，对，就是问到就你好，我是那个谁谁谁，是我打的吗？啊，对。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还蛮危险的啦，因为毕竟哦，你最好是把那个 location share 给你的朋友，可是你手机没电不能 share 啊。 是啦，还有另一种就是我刚刚讲了，你可能刚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你刚刚开这个导航没有电了。 我昨天前天就试过。 你就跟他讲，我还没有汇入，你不要走先啊， 手机。真的，所以呢要确保自己的手机呢充满电 ，OK。 是的，不然就借一个 power bank 去租一个 power bank 都好了。 真的 ，please。 马上我们来听歌，有蒋正仪的《风铃》，是的一个选比有唱。然后您也是我们这一次呢歌选媒体伙伴，由 IME Malaysia 主办，2026 Woods World Tour Archive One in Kuala Lumpur 将会在4月18号晚上的8点在 Zip Kuala Lumpur 魅力开唱的。 是的，赶快呢上到 GoSheng.my 参加游戏呢，就有机会赢取到2张 Woods 的演唱会入门票啦。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g.my。 Once upon a time， 有美国队长、惊奇队长，还有 GoSheng 的滴答小队长。 GoSheng 滴答小队长啊，在说到呢关于 Top Three 呢，手机最不适合没电的时候，刚刚我们讲到打车的时候嘛，对不 对？ 还有开车的时候啊，还有这一种呢最难受，我觉得最难受了，通用的 OK， 谁都好，就是你肚子痛要上厕所的时候， 是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上厕所，不管你是大吉还是小吉呢，基本上都需要手机去支撑的 ，OK，、 yes. 要不然你真的会面壁思过。 对啊，各位 一直在盯着那个门口。 我真的不相信有多少个人可以看着那个门，就是这样子呀蹲个 思考人生吗？ 15分钟，半个小时，我不知道， 很难，真的很难。 你要做什么？拿那个滴数去折玫瑰啊？我不知道嘞 ，I don't know， 我真的不懂。 不能，我们要好利用那个地方。 有可以的，你可以来找我，你跟我讲一下，你教我要怎样啊、我真的不会啦。你上厕所蹲在那边，等你看着这个门，看半个钟，你要讲思考人生吗？ 度日如年， 真的。所以这个时候手机绝对不能没电， 确保100%才进厕所啊。 是啦，你同意吗？同意的话，可以来我们 Cellcom DG5G 号码0169988889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也可以上到过选单的麦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的。 是的，没有错 ，Cellcom DG prepare。5G 无限可能 Channel 专属享有无限 5G 流量无限网速随时畅享娱乐，现在就与 Cellcom DG Prepare 5G 开启我们的无限时代吧。 是的，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Hour Ocean Rising Hour。 我跟你讲，昨天我跟我朋友聊天， 聊什么 笑了，我们在 text 嘛，他就讲说我跟你讲最近我清明节啦什么什么，跟他的就是爸爸妈妈他打爸爸妈妈啦，他不是讲说我的爸爸跟妈妈，他是写我的 daddy 妈咪，可是他的妈咪一般上我们写妈咪是 M O M M Y 嘛，是不是 ？M U M M Y 不是 ？M U M M Y 我就想到这个木乃伊啊，真的，因为最近刚好这部电影我们在讲这嘛。 的确的确， 他写妈咪，我讲说，你的木乃伊。 没有，因为妈妈的称号真的很多人家会叫 Mumsy 啊，妈妈。 对啊， 还是 因为你看 Mum 是 M O M， 对对对。 这为什么会是 M U M M Y 是妈咪？ 因为有可能比较 cute Mum。 Mum 或者 Mum。 喂 ，Mum 是什么？ 不是 Mum 啊 ，M U M 啊 ，Mum。 OK，OK， 所以讲到这部电影啦，因为最近一直在讲，所以我很难不联想到啊。Lee Cronin's 的 Mummy。OK， 说到呢，8年前这个小女孩失踪了，在八年后呢，这个父母就收到了一通电话，讲说呢，你的这个女儿找到了。正当他们要开心之际呢，他跟她说了一句话，讲说你不要 expect 你的这个女儿呢跟8年前是一样的，因为她真的变了很多，而且这个改变呢是不同寻常的。 是的， 他讲说要去见她的时候呢，不可以发出一点声响， 哇， 不可以快动作，不可以有光亮。是的，没错。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8年里面？所以呢，想要看到的话，现在呢上到国宣单外参加游戏呢，就有机会赢取到2张 Lee Cronin's 的 Mummy 的电影首映礼邀请柬啦。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g.my， 这部电影将会在4月16号封印解开。 是的，没错。如果讲说你现在是 type 妈咪的话，我不懂啦， 喂，不要吓人啦， 我会联想到了哈。 没有，妈咪还是很慈祥的。 木乃伊很慈祥， 说不定呢，他没有那么恐怖，没有那么的。 OK， 走，我们去看这部电影。 我不要 ，Let's go， 我不要。 是的，歌选 Beyond Trend Rising Hour， 歌选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最新情报，最新情报，探测到新歌出没， 全员准备，勾选月月助力团， 勾选月月助力团呢、啊？我们要恭喜这个团体呢一周年了，我们有 Next Tide， 也就是 Trunk Asia 啊，就是出来的这个男团。 真的，我还记得到那时候，我特地飞去到泰国看着他们比赛，啊、然后看他们出道。 你最喜欢泰欧啊，欧妈， 我还聊了泰欧，大家可以去我的 IG 的 搜索一下。 是，那这一次呢，他们就发了 Anniversary EP 啦，同样叫 Reckless。这一次呢一周年，在他们的这个 YouTube 上面 Next Tide Official 也就是问了每一位成员的这个心声，他们现在感受是怎么样这样子的，我们来听看 Kelly 最喜欢的欧妈的这个声音。 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的话可能是孤单吧，就是团里的哥哥们其实平常也会带我去玩，然后也会陪我打篮球玩游戏，然后一起练舞什么的，但是毕竟我们也是有一些年龄差距的吧，对，就是有时候可能还是会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呼吸是很大声的。 没事没事，欧妈姐姐陪你 ，OK？、 哎、 你孤单的时候我陪 你。你以为团里面的跟他有年龄差距，你跟他没有是吗？ 我没有， Hello? 没有。 你以为没有是吗？ 没有，喜欢的话就没有。 九年这样子了、 哦，真的很夸张， 真的很夸张， 很夸张，很夸张。 OK， 这样我们就看一下他们这一次呢，在 EP 里面有的这一首歌曲《Still Here》。我有 feel 这首歌曲，就是讲说是经过多年了之后呢，你还在这里陪着我、啊。 真的，你可以想一下，到底哪一位朋友陪伴你那么多年了、 哎、 ，still there for you？ 对呀、啊，最近呢，他们也出现在了这个 QQ 音乐之夜了哈，去表演的。他们的新歌叫 Panda Flow， 来听一下。有帅有帅有帅，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耶！ 杨凯丽有没有觉得很欣慰的感觉？ 对、虽然我不是他们的导师，还是他们的妈妈。 导师妈妈， 但是我看着他们 高估自己了一 点、 啊。我讲我不是，我讲我不是。哦、OK、 啊、OK， 所以这样有没有看到热泪盈眶？ 有哎，还是很喜欢 Omar， 还是很帅。 好了，我们来听他们的新歌《Reckless》，来自 Next Tide 谁的歌选 Beyond Trend 的 Mr. Chu， 也是我们这一次呢勾选媒体伙伴，由 T-Rex Studio 主办2026 Aping 8th Concert The Origin Aping Asia Tour in Kuala Lumpur， 将会在5月3号晚上7点在 Megastar Arena。实力开唱的，如果你想买票的话呢，可以透过 www.myseat.com 去购买的。 最新情报，最新情报，探测到新歌出没， 全员准备，勾选月月助力团， 勾选月月助力团。今天探测到的第二首新歌，我们有来自 Vava 娃娃的这首歌曲叫周婆婆。那这一次呢、也发了新专辑啊，叫飘 No Roots。 OK， 我们来听看呢 Vava 在说关于自己的经历了，还有这一次发专辑的这个原因。 15岁那年，我离开了家，不是叛逆，不是远行，是生活把我从那个南方的小城里连根拔起，像一片还没有黄透的叶子，被风卷进了一个不属于我的世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异乡的深夜里醒过，四周安静的只剩下自己的心跳。你问自己，我是谁？我在哪里？谁会在乎我？ 真的很不简单啊，离乡背景， 游子们，我感受到你们的心声了。 格兰丹人表示他 get 到， 感同身受。 对，没有错。OK， 这样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一次呢，他把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在了专辑里面啊，包括有这首歌曲叫《身外之物》。 帅， 有没有觉得哇？你会跟着就是 vibe 起来？ 真的，因为我也很常看那些 rap 的节目，所以爸爸也是我的偶像之一。 是啊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曲《Goofy》。哦，你会跟着一起 G。 L-O-F-Y 有点像 L-O-V-E 差不多、多少了一个字 OK It's OK My concept 是一样 好那我们来听爸爸的这首歌曲吧周婆婆是这个选比 OK 优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王 Aden 的我跟你不止 ENFP 是 L-O-V-E 最新情报，最新情报，探测到新歌出没，全员准备，勾选月月助力团。 嘿呦，今天第三首新歌呢，又来自严仁中的歌了哈、这首歌曲叫《蓄谋已久的爱》呀、 哇！是，我是、在期盼着到底他几时要回来马来西亚？ 你可以蓄谋已久来马来西亚开演唱会， 真的 你不要蓄谋已久以爱这样久。 我一定一定一定到场支持，一定一定。 好，我们看到最近呢，他在这个武汉的草莓音乐节呢，就献唱了哈这首歌曲《祝你爱我到天荒》。荒地老爱就是爱飘过去我的心是让你更远我我觉得下面的观众演 Kelly 爱心因为他们在下面哇 真的我很喜欢严仁中 对啊差不多就这样子了哈 真的痴迷耶我 好啦我给你就是为他多痴迷一下我们来听他的声音 今天是情人节哇给大家唱一首关于爱情我爱的恋人空的街不同的季节痛的夜累的热血可惜都快来记得是雨天吗是关于你的每天 鼓励哦 情感太丰富了 真的可是还有反差感满满你知道吗因为他上综艺的时候也是很搞笑一下 对啊然后他还唱歌、唱起歌来就直接 哇很认真 整个人 哇喜欢我太、 可以去找一找这首歌啦哈还是会想他来听好不好那当然最近因为汪苏泷唱他的这首歌曲晚安又火了哈所以给大家听一听汪苏泷的这首晚安几人份的长谈到三两句晚安汪苏泷啊汪苏泷 真的而且这首歌呢是永不过时的这个经典来 的真 的 而且你在什么时候唱你就觉得说哇哟直接马上被带入那个情绪里 面回忆涌上来啊 是的我们马上来听严仁中的新歌啊蓄谋已久的爱选这个选 标准 起勾选 Rising Hour 就选 Rising Hour 啊过去几个礼拜呢我们在很努力筹备勾选吃瓜学会第三季的拍摄而我们在上个礼拜呢就全数拍完了 是我觉得你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 说 那一集最最最最劲爆的一句话而已、 很有味道 很有味道 对我那一集真的很有味道 OK 我的话我可以说一个故事就是用一句话来说 OK 就是、有一位妈妈她有五个老公但是有不是还有三个老公但是有五个孩子 哇你用了四句话 没有主要是很劲爆而且是真实故事你知道吗 三个老公四个孩子 五个孩子 五个孩子啊 对 哇 很夸张到底怎么办到的 我只能说他很有毅力 是 大哥生孩子这样容易吗你以为 真的而且要养 鸡蛋、 而且你的那个经济条件很好、 真的 OK 这样期待这个故事的话呢就赶紧哦来到我们勾选单的外参加游戏呢就可以来到我们4月16号晚上7点在33BKL 呢的这个勾选吃瓜学会大首播了可以跟我们一起看全宇宙首播的勾选吃瓜学会第一集 Exactly 看完影片之后呢你就可以跟我们勾选 MC 一起拍照啦玩游戏啦等等之类的甚至呢还可以把这个专属的勾选吃瓜学会的限量周边赢回家 没错的而且我们当天是有晚餐的所以你可以来这里不用 stress 直接吃满晚餐好不好 我们一边吃一 呢、对浏览勾选的妹所以赶紧吃瓜啦因为吃瓜无罪 吃瓜万岁 等你报名啊快点去到勾选的妹吧是这个选 比安全 一二三七勾选 Rising Hour 勾选 Rising Hour 哇哦我们来到了星期三了这么快这么快而且来到了四月的八号很快过了一个礼拜了哈、 真的再过多两个月就半年过去 哎 Hello 这个没有人家倒数了啦Excuse me 我只想说因为我们接下来呢很快就要迎来这个父亲节跟母亲节 对以我以为你只想说你认真的爱过 Hello 我只想说这样子啊周星哲啊 我认真的爱过 我是文星哲 OK OK， 这样因为父亲节母亲节呢是在五月六月嘛，是不是？所以就要 plan 一下了啊。OK， 因为最近我有一个朋友生日，能够我去买他生日礼物，我发现哎、我买还蛮 last minute 的。 怎么说？你买了什么？ 我买了可以讲吗？他应 该可以讲了，他没有听的啦。 因为他最近有要就是在身材管理上面就下功夫。So, 因为他平时都是用普通这个体重秤、我就买了一个可以测这个 body fat 的、这个。 我有看到100多块对不对？ 对，其实没有到100块 ,90 多吧。 OK。 99, 对。 那个很重要，因为我告诉你 weight 哦真的不重要。 当然你讲说那种 gym 的那种可以有手扶那种就比较准啦、但家里的话够用啦。 阿嘎就可以了嘛。 这样你要一个吗？ 可以。 可以啊。 我生日九月太久了啦，现在比较需要。 九月再开始量啊。 不能，我现在已经开始身材管理了。 我看到九月再严格一点。现在就佛系。 九月不能，我拍 MV 很忙的时间，身材管理。 不用了啦。 不用，我不要。 这样可能对，接下来我可能会拍剧哦。在四月尾开始。 是短剧吗？ 短剧，然后应该会在下半年拍长剧。我准备拍戏，我应该两年没有拍戏。 这样你会不会很长没有 on air？ 不会，我现在 on air 之后去拍。 OK， 这样还 OK， 这样我就不担心了。 在我的这个剧播出之前，你可以看剧先，好不好？ 是的。 我们的中国奇幻古装剧《白日提灯》 OK 是由迪丽热巴和这个陈飞宇主演的哈，那故事也是改编自同名小说啦。讲到这个万灵之王呢，跟这个小将军 OK 两个人互相试探啦，那你知道呢？他们发现彼此都有孤独的心，然后恋爱就展开了。 之后的故事又是怎样发展的嘞？记得呢，《白日提灯》四月八号起呢，奥尼曼抢先上线，紧贴中国热度，每天更新两集。 没错，而我们就要交班啦。OK， 在这里 wish 你一个愉快的星期三，希望今天、晚上去夜市不要下雨 呀， 是不是？ 星期天不蓝色， 是因为上个礼拜听说下雨，星期三不会蓝色 了吧，星期三不蓝色， 是不是？马上加班了，设计个宣 传。